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21:01，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人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体坛夜话》的时段啊，这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将是由孟莹和孟群陪着您一起度过我们的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间。 大家好，我是孟莹。 您好，我是孟群，我们二孟组合啊。 哎，是又到我们俩的组合了。不过今天我们俩的组合啊不寂寞，依然有一位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陪伴我们啊，也是我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徐冉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他在本届奥运会当中的所看所想和所感。所以有请徐冉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徐冉，我就是那冉在东京的冉啊。 有你这样碰瓷的吗？ 你 到底是哪个冉？你到底是哪个冉？你告诉大家， 我明儿就改名叫徐冉。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微博上有视频直播啊，把身份证亮出来。 还有视频直播，没人告我呀。 得，没化妆。来不及了， 我天生丽质，没事儿，不怕。 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这个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还有微信公众号北京体育广播，还有听 TFM 聊天室啊，三种互动的方式。而且在新浪微博当中呢，我们就有这个直播的视频啊。 哦，这你们摄像头在哪儿了呢？ 居然还到处找， 就到处找，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还行吧， 今天非常开心啊，又是一个这个夺金的一天。 哎，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夺得了五枚金牌了。 对，这一天是五枚金牌， 啊、 一共金牌总数应该是29枚吧。 对， 刚才李文问这个大力士在举重87公斤以上就拿到了一枚金牌啊， 还有刚才也收入了一枚银牌吧？嗯、 哎，对，陈龙的那枚男子羽毛球单打的银牌啊， 嗯， 到目前为止，所以我们的这个奖牌数啊又有一定的这个增长。不过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消息也是非常的丰富，并且还有话题的互动，所以也提醒大家啊，继续通过刚才孟群提到的这几种互动方式跟我们来保持交流。当然也要先跟大家去抛出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的话题，一个呢就是来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啊，你能想到哪些英雄惜英雄的画面？也是因为看到我们比如说像昨天晚上苏炳添啊，历史性的这种时刻，代表我们黄种人，代表我们亚洲人闯进到了这个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决赛当中，的确是非常的提振士气。那我们也看到了曾经的飞人刘翔呢，在他的微博当中就是为苏炳添在加油致敬。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苏炳添在之前他也一直在向刘翔去致敬。其实这两位英雄啊，时代的英雄，或者说是叫我们亚洲人的英雄啊，他们彼此也是惺惺相惜的。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咱们国乒女将刘诗雯呢很遗憾退出了女团决赛的这个争夺。我们也看到跟她关系非常要好，可以说叫发小的这个傅园爱爱将啊，专门给她发了一段视频，希望她能够早日康复，并且也说到了他们小姐妹俩平时见面之后会进行的一些小举动啊，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暖心。当然我们还看到了比如说像在本届奥运会当中啊，获得金牌数量还蛮多的这位游泳 小选手张雨霏啊，但我觉得他特别的厉害的一点就是在赛场当中我们看他的这个发挥是非常的令人震惊，而在赛场之外啊，他的这个表现呢依然也是像一个邻家的少女一样。当然我们看到她在昨天晚上的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在泳池边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日本的天才游泳少女池江梨花子，等待着她在这一届奥运会当中的这个表现，并且给她送上了一份真挚的拥抱。我觉得其实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奥运赛场当中这些英雄惜英雄，以及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这种追求在运动员身上的这些体现。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希望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回忆您印象当中的这些英雄惜英雄的画面。当然还有一个话题是关注我们北京国安明天的这场比赛啊，跟武汉，所以呢也会听大家在我们的这几种互动交流的平台当中分享您的观点。 另外呢，我们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呢，目前的这个疫情防控形势呢还是比较严峻的啊，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今天下午呢，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29场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8月2号今天的0点到15点，北京新增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7月29号公布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目前呢，江苏南京等地呢出现了局部聚集性疫情，本市也出现了本地确诊病例。再次提示您啊，常态化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够放松，非必要不出境、不聚集，持续做好个人防护，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并保持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一米线等良好的卫生习惯。而且呢，从即日起呢，颐和园、天坛、北海、中山、香山、还有景山、北京植物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院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呢，限流比例调整到60%。 对，那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在面对疫情，我们一方面我们是常态化的一个防控，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偶有反弹，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给朋友们随时做出的这些提示。那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刚才也提到了，不只是孟群和孟莹陪伴大家，同样呢还邀请到了我们新闻台的主持人徐然，所以也想先听徐然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啊，刚才说的这个英雄惜英雄，你会想到哪几位英雄呢？ 我就是孟莹跟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先想到了就昨天那跳高比赛最后的双冠军、 啊、对对对， 就是昨天我是为了要看苏炳添最后决赛的那个场次， 所以不得已看了很多前面有的没的，是吗？ 不是不得已的，是一直关注不能把实话都给套出来，所以就很早我就打开电视了。 对对对， 然后打开电视了以后，正好就是因为都是在田径场上嘛，然后就看那个跳高比赛。我当时就在想，这跳高他们，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就是我个头比较高，所以小学的时候总是被老师就是挑中，说你去参加一下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项目。我就曾经跳过高，然后当时我们老师还特别激动，说呀，我们学校是不是有一个跳高天赋型选手？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特清楚，我们都是跨越式跳高嘛。但是我也不知道谁教我的，我就是天生就会背越式。但是那时候我们跳的很低啊，就最多可能就一米吧，就小时候嘛，所以我就对跳高还饶有兴趣。我一看跳高，哎，我说那我多看两眼吧，然后我就在想他这是跳的多高啊。后来一看2.35米，后来又看到最后是跳了2.37米。然后我发现有两个选手都是2.37米， 是的， 就是 卡塔尔和意大利。 哎，对对对，就那个意大利的小哥哥长得还特别帅。 哎，对的对的 然后我就说这2.37米，就后来我就听那个解说说，好像奥运会的那个记录是2.39米，还是世界记录是2.39米，反正总之2.39米是一个特别难突破的人类极限啊。他们俩就都向那个2.39米发起了冲锋，然后结果两个人都，哎呀，不幸， 对，都没有成功， 差一丢丢，其实就。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个战局还挺焦灼的。后来呢才发现，哦，裁判原来走过去跟那两个人说你们能不能 share 一下冠军。 不用，裁判可能当时我听那个意思好像应该、就 是、要不要继续比吗？ 对，你们俩 要 继续比，还是说咱们就到此为止 啊？ 最终冠军就是你们俩一起。 对，其实你知道当时那一刹那，因为我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所以我还挺疑惑。我说这是干嘛呢？是记录成绩吗？还是干嘛？ 商量什么呢？ 对，后来结果俩人就抱一块儿了。 对对对， 抱一块儿之后，那个解说才开始说啊，这个时候是在跳高的比赛场上产生了。双冠军， 对对， 当时你看他俩的那个神情，我当时真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局外人，作为一个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的观众，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慨。因为那两个人那个脸上的那个激动的神情，我觉得都不是说用以头枪地能够概括的，就很感染别人。后来我看就是很多网友也在描述说，这种精神实际上才是奥林匹克精神嘛，有一种更团结更有爱的方式去共同冲击人类历史上我们更靠近人类的极限。当时真的我看完网友的解读和那个解说的讲解之后，我真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也瞬间觉得自己怎么语言能表达能力如此匮乏， 不是叫此时叫无声胜有声是吧对，就我当时那一刻就觉得他们彼此之间其实是更了解，因为是对手，实际上我觉得也算是战友， 对吧？就那一刻我觉得这个英雄惜英雄的那个场景确实是让我觉得惺惺相惜，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吧， 感染到我们了、啊、 确实很感染别人。 而且我觉得其实很有代表性的一点，就是因为今年的这个奥运会它的 特殊性，就是现场没有了观众啊， 对，所以 真的是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这又是没有办法的一点，而我们看到就是这些跳高选手他们又是特别需要有节奏的带动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挥的， 所以现在你看逼了很多选手就是自己鼓舞自己 所以其实 刚才李文就是一直在鼓舞自己，我觉得 自嗨 呀，对对，你要嗨起来嘛， 对，所以其实他们在昨天晚上比赛之前，当然现场的确也是因为有百米飞人大战啊，昨天听转播也能感觉到就是现场的 那个气氛太好了， 人数明显比平时 多一点哈， 对啊，这个队伍的这个观战的人数助阵的人数也稍微多了一些，然后就看他们在用这样的方式去调动现场仅有的那些朋友们给大家去加油， 都是工具人原来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听到那个转播员也提到了一句，说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妙了，真的是让人觉得就是这才是奥运会应该有的那种感觉。 对，我突然就觉得这个夏天其实大家都过得很艰难，但同时我们也都过得特别激情澎湃， 哎， 这就是生活 对 吧， 对，这个英雄惜英雄啊，让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奥运赛场之中传递给我们的这些更多的一种理念或者说是一种感受啊。当然用户0585还提醒徐然的说世界纪录你猜是多少， 多少是 2米45 多是吧，啊，对对对，后来 2米45是古巴的索托马约尔， 对， 室内纪录是2米43，室外纪录是2米45， 对， 就这个纪录的话保持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没有破， 是的， 就在比我高大半个身位，我天哪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不单是后不单是后期的训练啊。那么在今天呢，其实我们在说到惺惺相惜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在互动的环节里边，互动踢球的孩子还说到呢，英雄惜英雄，想到的就是林李慧嘛，这林丹和李宗伟啊，真是这个一辈子的对手，也是一生的朋友嘛， 我好像记得就是在女子体操的赛场上，一开始我是看到了一位。就是我看到了一位美国队的黄种人吧，后来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亚裔还是华裔，后来结果查了他是苗裔，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就是忘了，叫苏尼萨利， 苏尼萨利，她是她是老挝裔 啊，对，她是老挝裔， 我们叫亚裔这个选手，她是这个体操选手嘛， 对，我因为我看到她那个就是因为她出现在美国队嘛，所以我觉得还挺醒目的，后来还查了一下，因为这回他们不是也有老将就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 拜尔斯 退赛了，然后他作为也算是临时顶上的这个强有力的对手之一，我发现他好像人缘特别好，因为我记得当时在这个女子全能体操赛比完的时候，好像已经确定他们的成绩之后，好多其他国家的选手都上来跟他拥抱，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一种别样的体操赛场上的英雄惜英雄吧，因为只有他们可能才知道自己到底付出了多少，在赛场上自己取得成绩到底有多艰难啊，等等等等的这种吧，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英雄惜英雄吧。 其实这有一些比赛的话呢，它看似是个人的项目，但实际上呢它有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团体比赛，又是一个集体项目， 对， 团队配合非常的关键，这个包括呢一生的对手一生的朋友，刚才呢男单这个赛场当中陈龙和安赛龙，虽然说最终的陈龙是输球了，但是安赛龙呢看着比输球还要痛苦，实际不是痛苦，他是喜 太激动了， 压力太大，其实他也是世界冠军，而且呢双方也交手了很多次， 对， 那么这次东京奥运会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不同的那种心理的压力，在这个获胜之后，我觉得安赛龙哭的真是稀里哗啦的啊！ 真的 面对镜头 的 话， 不知道到底谁拿冠军啊？ 对 对， 陈龙反正想的非常冷静， 看着还挺平静的， 淡定 时。 当然了，今天下午呢，我们的这个集体项目当中呢，真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同时是取得胜利，但是的结果是不同啊。这个女排呢是3-0战胜了战胜阿根廷，但是呢确实是以应该说近十年当中应该是最差的一个成绩，就小组没有出现。但咱们的中国女篮呢，在足篮排三大球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女篮今天又战胜了比利时队，而且是12分的这样一个优势啊，大比分战胜了比利时队，是小组第一出线。而且呢，据这个数据的分析的话，咱们应该是在得分比方面的话呢，就超过了美国等这些咱们的老对手，应该说是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对。 那么我们首先呢是恭喜中国女篮能够小组出线，而且呢是这个战胜了像澳大利亚和欧洲的这个新贵比利时啊这样的强手之后呢，进入到这个淘汰赛啊，进入到八强当中。那么我们呢在这个时间点呢要进行连线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前中国国家队的国手，也是咱们这个北京女篮的主教练 张玉聪张指导，请张指导呢对这次中国女篮目前小组赛的总体表现呢做一个点评。张指导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对比利时队的比赛的话呢，其实在赛前呢大家还是从前两场比赛虽然是大比分战胜了波多黎各这个对澳大利亚的话咱们是险胜对手，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想到了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没想到这场比赛咱们是以12分这样的一个大比分这样的优势来击败了比利时。那您觉得这个获胜其中呢咱们哪几点做的比较出色？ 如果就今天比赛来看的话，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内线是有优势的啊，那么一个是在内线直接的得分，然后再一个就是在内线对对方防守的牵制，然后从而给外线的球员创造进攻机会，那这一点都是今天比赛当中就在进攻端吧，然后我们所采取的一些策略。再一个的话呢，从今天比赛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够上场打球的人多啊，那么在这一点上通过这种大范围的轮转，然后通过在场上球员更充沛的体能，那么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关键时刻呢，可以说是在体能方面我们也是占据的优势啊，那么包括对体在比赛当中对比利时球队的这个技术战术特点的针对性的防守。那么我们看到上半时比利时利用很多空手的移动，利用空切呀、反跑啊，那么创造了很多很好的得分机会。但是在下半时的话，那么我们基本上那么能够把比利时的这些主要特点吧，能够去限制住，那么从而在攻防和抢那么这几个方面都能够占到比赛的这个优势。那么尤其是到最后的关键时刻，那我觉得还是利用多人打球充沛的体能，那么最后拼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吧。 那么应该说在三场小组赛当中呢，咱们应该算是渐入佳境啊。这场比赛呢发挥非常的这个，应该是发挥很好。但是就前两场比赛的话，有一个数据我在关注到了，在自身失误方面呢，无论是对波多黎各还是对澳大利亚，咱们都是同样达到了19次的这个自身失误。那这是不是说明这个球队呢，其实在进入到比赛的状态方面呢，恐怕还是需要一定调整。接下来淘汰赛的话呢，肯定是这个非常的严峻和残酷啊。那么在这方面的话，是不是咱们需要做一些这个提前的准备？ 您说到这一点也确实是，不管是今天这场比赛还是之前比赛，那么中国女篮所出现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可能是有几条吧。那第一就是说对于这届奥运会的备战，对球队来说可能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高水平的这个国际的这种热身赛啊。那么以往的奥运会，我们可能在奥运会之前都会去参加一些，不管是球队走出去也好，还是说把一些球队请进来也好，那么去进行一些针对性的那么这个热身赛。那但是这届奥运会因为疫情的原因，那么只能是在国内关起门来然后自己去练。那么所以在比赛当中，那么球员我觉得他们还是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吧，因为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然后再来一个呢，总体来说的话，那么这一届球员，我们也知道是一届年轻的中国女篮，那么在场上真正这个有过可能奥运会经历的球员也并不多。那么所以在年轻球员在场上，虽然说他们敢打敢拼，然后呢也有自己的技战术方面的特点啊，但是可能在比赛的球的一些处理上，可能一些火候上，包括心态的调整上，也需要通过比赛吧，进一步去加强和磨练。那么后面进入到淘汰赛之后，那么对手也是实力肯定竞争的会更加的激烈，那像我想这一点的话，那么球队肯定也意识到了，相信他们也会有提出对球队有自身的要求。 那这次奥运会当中呢，我觉得作为篮球这个项目的话呢，中国3人女篮已经拿到了铜牌啊。这个现在呢，我觉得这个咱们的5人制篮球的话呢，又是被大家寄予了厚望啊。您觉得最终的会成绩会怎么样？ 从小组赛来看的话，那么这一届中国女篮已经是创造了一个历史，那么就是以全胜的战绩、小组第一名的战绩进入到淘汰赛当中。这一届女篮确实，我觉得无论从身体条件上，包括年龄结构上，确实是有着非常好的机会向 更高的目标去冲击。那么包括你像我们在小组当中赢了世界排名第二的澳大利亚，赢了世界排名第三的比利时，那从这一点说，一个是证明球队自身的实力和能力，然后再一个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球队整个的信心的提升，那么对于后面的比赛来说也是尤为重要和关键的。那么这些球员他们在和这些强手竞争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有这种自信，或者说有这种精神在里边，那我想在后面面对任何球队的时候，他们肯定都会有这种争胜的这种信心吧。那至于说最终能够拿到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名次，那我觉得和后面的分组抽签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和关系的。因为就目前来看的话，那么美国女篮的阵容还是从实力上来说，那么肯定还是占有优势的。那所以说在后面的话，那么至于最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名次，那可能还要跟还要看分组的这个情况。 后面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应该是今天晚些时候呢，分组情况就会出来了啊。到时候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情况的话呢，再做一个前瞻分析。好，谢谢张云松张指导啊，谢谢您的分析，再见。 好，再见。 刚连线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张云松张指导啊，现在是带咱们这个北京女篮的主教练。 对， 那 我们刚才听他跟大家分析完了咱们女篮的这个表现啊，其实整体来说咱们这一次女篮的这个表现，说实话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之前是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的整个表现也好啊，状态也好啊，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在稳步上升的一个状态，这个是让大家特别欣喜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八强了，那接下来呢面对的这些对手，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女篮能够持续以现在这种稳步提升的状态，一场一场能够更好的往下打啊，让我们能够期待他们走得更远。 昨天呢咱们是76-74两分呢是赢了澳大利亚，那么今天呢在小组赛第三场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当中呢，最终呢咱们是74-62啊战胜了对手这个12分的优势，取得3连胜，小组第一出线。李月汝呢拿下了14分8个篮板，李梦11分7个篮板，比利时是2胜1负排名第二。那么按照这次赛事的赛制呢，每组前两名是直接出线的，两个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也晋级，那么这8支球队呢是进入到1/4决赛，最终呢将会通过相关的规则由抽签来决定，就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的对手的情况呢，现在是不确定的，到底是面对着谁。另外呢，奥运会的女子篮球小组赛，美国女篮呢今天是93-82战胜了法国，美国女篮呢是3战全胜，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法国队是1胜2负啊，排在小组第三，但是也提前出现了啊。这是一个今天的赛事篮球赛场当中的一个情况的介绍啊。不知道这个徐冉是对于篮球的话有没有关注？ 看了，昨天看到了那场比赛的一个结尾，对， 真会看，就看最后第四节就行了， 特别精彩。因为我看的时候，最后还有，我现在突然有点时间错乱，我是看的昨天晚上那场还是？再前一场我有点忘了，就是最后是罚球， 那不是昨天 啊，那不是，那是前两天是吧？ 对， 我突然觉得 澳大利亚 不是昨天，对。然后就是我看到了，就是那个最后两个罚球稳稳的就入框之后，我当时就觉得，喂，这也太厉害了，搁到 强心脏啊！ 真的，你想最后，而且当时罚球的时候应该是比分持平的，在那个时候还能稳稳的两个罚球都进框，哇，太厉害了！ 最关键就是我们是被他们当时追上了，按理说当时。我们的这个心态一下会稍微有一些变化嘛、 咱们手心都出汗，别说人家了。 对，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把这个最后的比分啊， 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非常厉害的。当然，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天的中国军团啊是狂揽，到目前为止是狂揽5金，而我们今天也是看到这个在体操的赛场当中啊，咱们的中国选手刘洋。还有尤浩呢是分别获得了金牌和银牌， 吊环项目， 对对对，所以是非常让我们振奋的。那当然我们的前方记者林苑呢今天也在现场进行了采访报道，我们接下来呢就听林苑和大家去分享一下他的感受。林苑你好。 孟莹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刚才咱们俩在这个之前交流连线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啊，说到了今天的金歌没说过瘾，有一些小小的花絮留到了我们的夜话当中要和大家去介绍，对不对？ 是因为我们总是说每一次采访完我们在比赛结束之后这些分享感想时候的这种人总会带给我们很多的这种思考和感动。其实今天我们参加男子这个吊环比赛的两名中国选手，在我目前到现在为止所有采访的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当中，真的算是不是那么善于表达的两位，就是感觉他们都更多的情绪是内敛在自己心里，但是呢你依然能够从他们怎么说呢，就是表达出来的只言片语当中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这一次的体操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关注很多的项目，包括像关注男子全能为肖若腾的这个最后的得分而觉得有些遗憾的时候，还有关注这个男子体操团体赛这种集体的这种角逐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掉在体操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个人，比方说像今天的登场的这两位尤浩和刘洋，其实在5年前的里约他们两个人就在单人项目当中去冲击吊环，因为我们知道吊环其实是中国体操男子体操的一个传统的优势项目。那在上一次的这个里约奥运会上，他们两个人没有守护住这个项目的冠军，那也都一起共同经历了5年的这样的煎熬之后，在当然这个煎熬也伴随着精心的准备，一直走到了东京的赛场上。那今天他们两个人第二个和第三个出场，其实这个出场的顺序是比较靠前的，但是发挥的非常的稳定，早早的就把自己的这个高分给锁定在这个计分牌的最上边，后面出来的选手都没有把他们超越。就是这两个人在经过了5年，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到经受比较大的这种对他们来说的挫折也好，还是这种一次失败也好，然后重新出发，最终是在东京又拿到了这枚体操的金牌。而这枚体操的金牌其实也是从里约到东京中国体操拿到的第一枚金牌。 当然其实像刚才你提到的啊，就是他们俩在经历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当时的一个应该算是低谷，到本届东京奥运会，我相信他们应该在之前啊的准备过程就像你说的非常的精心，但是一直也是很紧张，相信在今天的这个比赛之前他们可能又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心理波动，会吗？ 对，是没错。我们看到乒乓球啊羽毛球这些项目，我们说中国选手如果说在决赛当中会是有这样的一个两线守护的作用，那我们在这种打分项目当中呢，其实也是尤浩和刘洋两位来共同的去守候我们中国体操吊环这个项目的传统。那两个人其实也说了，过去这5年的备战，他们作为队中的老队员一直是住在一个屋，这次到了东京之后他们俩也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昨天晚上说两个人10点钟不到就说咱们都睡吧，于是就躺下，但是1点钟的时候说都能感觉到对方还在辗转反侧，都没有睡。知道在今天这个决赛里面就要登场，而且是预赛表现得那样出色，除了一遍一遍的去想自己要在比赛当中做的动作，再去想很多很多，他们两个人都在说，我们这两个人这一路走来一直都在一起，就感觉有些就像这种球类运动当中，就是这种双线去守候这样一个最顶尖的成绩，也希望用他们两个人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胜利会师来确保在比赛当中能够由中国体操队取得好的成绩。那我觉得今天在比赛里面他们确实都做到了，先上场的尤浩呢表现就非常的稳定，他的难度动作分呢应该是全场最高的，他的这套动作的难度最高，而接着刘洋呢在他的基础之上又向前去把自己的动作完善的更好，最终呢是以15.5和15.3这两个最高分拿到了金牌。在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还商量了一下，因为不是今年是自助在这个冠军的这个奖牌嘛，颁奖嘛，然后呢说在上领奖台之前尤浩提出来说那个刘洋要不是我给你来带这个金牌吧，然后我们问这个尤浩，我们说为什么这么说呀，他自己特别腼腆的说因为我也想摸一下金牌。但是也是 好可爱， 但是也是对队友的一个鼓励，对， 然后就是两个人，我觉得虽然是站在领奖台的不同的位置，但是对于中国的体操、中国的男子吊环来说，真的是由他们两个人共同的守候的。 对，而且就像林苑刚才提到的，虽然我们的这两位运动员，可能表达是不是那么的，不是他们的强项，不像他们在这个吊环上那么的强大，但是也能 那么自如、啊、 但是也能够感受到，就是他们的确是这五年的辛苦，当然之前的那些辛苦终于在这一刻成真了，实现了，然后他们也可以得以放松一下心情，不管是接下来继续去为我们后面的这个比赛去冲击也好、还是说自己有一些新的计划和打算也好，我们都能够感受到。 对于刘洋来说、他的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尤浩明天还要在双杠里面再出场，就是对于中国男子体操来说，这一次我们大家也关注像肖若腾在个人全能当中的表现，但是接下来这两个单项里面应该是吊环和双杠是我们最有实力去冲击好成绩的项目。今天完成的是吊环，明天是尤浩和邹静媛要在男子双杠的比赛里面再去出场，希望这个有一枚奖牌在手，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体操的这枚金牌的窗户纸终于捅破之后，明天选手们上场的时候压力能稍稍的放下一些，能够让他们的发挥更漂亮更稳定。 那也希望今天尤浩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千万不要再失眠了。那当然明天 他同屋也不要影响他了， 希望 就没有比赛了。 对，今天刘洋能够好好的宽慰宽慰尤浩，让尤浩也能够睡个踏实觉啊。那当然明天在赛场他们的这个表现，林苑你还会在前方为我们带来吗？ 明天我不去体操了、明天换成我们的另外一位记者，应该是李维，应该是李维到体操去、明天我要一早去水上皮划艇的净水这个项目，对，我明天去关注一下水上项目，因为明天一大早我们的女子单人还有男子双人项目都要会有中国选手出赛，所以我要想到这个水上中心去看一看。 那我们也期待着林苑明天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好消息啊。那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提到了咱们这个英雄惜英雄啊。我们其实在这个奥运赛场或者说是一些大赛当中真的是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林苑也是采访过多届奥运会和世界大赛的，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个你脑海当中的英雄惜英雄的画面？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在这个体操现场，两名中国选手尤浩和刘洋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英雄惜英雄。他们在同屋，他们在共同的备战，所有这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能够体会到这样的心情、这样的心理变化、心路历程的就是他们彼此。但同时他们在竞技场上其实也是对手， 是的， 他们在这个项目上面共同去守护中国男子吊环，但同时在比赛最终结果上还是要分出金牌和银牌。在比赛结束之后就明显的感觉刘洋肯定是情绪会更加的激动一些，而尤浩呢也会由衷的去来怎么说呢，就是鼓励刘洋说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同时也祝贺他，同时也给他由他的既是队友又是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来最终带上这枚金牌。我觉得刘洋今天的这一枚金牌拿起来，这个心情真的是非常的复杂。同样给他带上这枚金牌的尤浩也一定会是比较复杂的心情，所以从我自己个人的私心上来说，我真的还挺希望尤浩明天能够在双杠的比赛里面自己再能添一枚让他更满意颜色的奖牌。 那我们也期待着啊，在明天咱们中国的这些选手能够在赛场当中取得让自己满意的好成绩。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林苑，同时也是辛苦了，我们期待明天你给我们继续带来更多的好消息。再见林苑。 好的，谢谢孟莹，再见。 真的希望像林苑所说的，这个体操的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了，有块金牌入账了。那么后面呢，还有应该明天还有三项比赛嘛？希望咱们的体操选手们在明天能够有所突破。那么下面呢，我们有一分钟左右的这个广告时间，之后呢，将会连线的是体操世界冠军，这是平衡木项目的世界冠军范晔啊，请他呢对明天的比赛做一下前瞻，同时呢对今天的这枚金牌的取得以及中国选手在体操项目当中的表现呢做一个综合的一个点评。 一度电有多厉害？ 最远的一度电可以让新能源小轿车行驶8公里，最广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空调调高一度，每24小时可节约4.5度电。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首都文明办温馨提示：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3833。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21:36啊，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的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人在东京》。那今天呢，在直播间是孟莹和孟群啊，同时呢，还有我们来自新闻广播的同事徐冉，一直在直播间的，我们在关注着这个东京奥运会。那么今天呢，5枚金牌入账啊。刚才呢，在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林苑的时候呢，也特别提到了今天的这个体操赛场当中，像刘洋和尤浩，这是室友，而且呢，在同项目当中是包揽了金银。而且特别提到了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的话，到现在9年时间啊，这是一个突破啊。那么下面要连线的这位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前中国体操队的队员、平衡木世界冠军范晔啊。范晔呢，其实他现在啊，他这个退役华丽转身之后呢，跟咱们多少也是同行，据说在北京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 啊。 范晔你好， 范晔 你好，主持人，对，那个已经好多年前了，今天 就是 把消息更新一下了。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新闻的经历的话呢，在今天连线的时候呢，就好像同行跟同行之间的对话啊。但实际上在这个体操这个领域当中，我相信你是非常权威的啊。 也不叫权威吧，应该说毕竟练了很多年，然后现在也在做这个体育相关的青少年培训。可以说这一辈子都跟这个项目是离不开关系了，也希望以后呢，通过自己努力呢，把这个项目呢继续推广，然后发扬光大，以后这个奥运金牌再多几块。 其实今天我们刚才关注到的，这就是今天男子吊环的这枚这个金牌和银牌啊，刘洋和尤浩。我们的记者幸亏呢在现场去关注，同时呢，其实这枚金牌的取得的话呢，从意义来说都是9年之后才取得了这枚这个男子的体操的金牌啊。这听起来的话呢，似乎心里还是有一些这种艰涩的感觉。就是那今天在赛场当中的表现的话，你给我们做一下综合的点评吧。 行，一个是9年之后拿这块金牌呢，作为一个体操选手来说，我也觉得非常的叫什么呢？五味陈杂，就因为。其实体操对于中国来说它是个传统强项，然后时隔这么久拿到第一枚奥运金牌，然后今天又是一个绝对的优势取得了这枚金牌。那其实今天看了比赛的这个观众都会知道，就是刘洋拿了冠军，然后尤浩呢是拿了第2名，所以呢他们在这种就是具有绝对优势情况下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排名。其实那个尤浩呢是在刘洋前面出场的，他首先的发挥是非常稳定的，所以在这个刘洋上场之前呢，当时我当时看的是那个咪咕这个平台啊，然后呢这个解说就说啊稳了稳了，这个金牌就稳了。在我们比赛当中呢，如果说队友在前面发挥非常稳定，然后同时在当时排名第一的话，确实对后面出场的选手心里有很大的一个放松，他就不会那么紧张。当然刘洋他自己本身的动作也非常的稳定，而且就是吊环这个项目在体操的就男女当中啊，因为男女一共有10个项目，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发挥出水平的一个项目，因为它一直都是静止的，很难去失败。所以当时我们看完之后就觉得，只要是刘洋他下法定住了，这个金牌可能就是要超过他的队友，对他超过他的队友去拿这个金牌。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得分啊，也是非常的，就是我们体操也是有两个分来组合的，一个是地分，地分呢其实他已经是6.5了。啊，已经是非常高。然后我们非常可喜的看到他的这个溢分，完成分是那个9分，啊，所以这样加完之后看，哇，这个冠军就是实至名归啊！尤其是最后那个团身气盘柱下法站得特别稳，当时我就哇，给他鼓掌吧，就是一下不小心也忘了有那个尤浩了，好。 这个你刚才介绍的非常专业和非常专业啊。那么其实在这个奥运赛当中，你刚才提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就是吊环呢它基本就是静止的，不会出现太多的失误啊，就是在下法 在下的这一瞬间的话呢，可能是否能够站稳啊，动作的可能会有一些区别。那么其实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很多的项目，像跳马啊，像这个自由体操，包括像双杠、高低杠、单杠，就男女的很多项目当中呢，其实会在赛场当中有一些偶发现象发生。那么作为一个体操专业体操运动员，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奥运的大赛的时候的话，之前怎么做这种心理方面的调试？就面对偶发情况，我应该提前有一些这个训练的手段吧？ 是的，其实我们体操这个项目呢，是经常先说一下，其实体操算一个比较广泛的，我们会把它详细说艺术体操和竞技体操。然后其实我们算竞技体操，竞技体操是特别容易失误的，因为它的这个就是首先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比较多，它是很多连贯动作，所以运动员会一兴奋的时候，他可能不是说我跳得更高这个结果就更好，因为他跳得更高第一个动作有可能第二个动作就接不上了，就失败了。所以呢，你要保持的是心理的稳定性，而不是说你要让自己很兴奋。所以每个运动员呢，他在赛前的这个就是调节自己的方法不太一样。像我在比赛之前呢，我就会使劲的把自己压到一个不兴奋的状态，因为我的动作有很多连接动作，如果说我太兴奋的话就特别容易失败。对，所以这块呢，就是你们会发现运动就体操运动员在上场的时候，他们都出现一个很冷淡的一个状态。可能不像这种田径的哇又挥手啊，或者又跳啊，怎么样的这就是我们一个项目的一个特殊性。 这个项目的话，应该是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应该是有很大帮助吧。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呢，曾经连过这个马艳红，她曾经介绍过说在，像在美国啊一些国外的发达国家的话，体操项目应该是在青少年在很多的学校当中比较普及的一个项目。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刚刚从这个接触到青少年培训这一块，之前呢就是全心全意在做竞技体育这一块，就我们自己呢会在这个年龄段包括培养方向就是划分的比较细一些。那如果说是在青少年的话，青少年其实它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往竞技体育走，一个呢其实就是全民健身或者叫学校体育的方向走。那其实我现在呢就是主要往学校体育还有全民健身这个方向走。然后我就发现呢，其实体操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基础的一个项目，然后包括从这个就是体育教育的这个专业去讲，任何的学习其实就是田径加体操，就是田径项目加体操，然后把这个孩子的浑身的这个就是综合的能力给练上来。那田径其实主要就是练这个跑跳攀爬钻还有投这种基础的运动能力。那体操呢，它其实是一个全身的灵巧性的练习。那例如其实在这几年呢，我们体操管理中心呢在推一个快乐体操的项目，这个快乐体操项目它就包含了蹦床、铁横木和小单杠，还有地上的滚动动作。其实如果就是可能就是有孩子，因为我有了孩子，然后呢就是大家会去一些早教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跟运动有一些关系的这种体适能馆，就会发现呢，其实像这种小蹦床其实可以就是促进孩子的骨骼发育，它可以促进身高。还有包括呢小单杠呢，其实它可以纠正这个脊椎的这个脊椎侧弯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像平衡木是更典型了，因为本身教委呢这个3至6岁儿童发展指南里边就有一个平衡木的一个就是叫体式的一个考核标准， 对， 就是你要快速通过这个平衡木，然后我们这个平衡木就跟它基本上就是一样的。所以你在整个练完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挺能就很容易去达到这个，尤其是3至6岁的儿童啊，很容易去达到就是教委推行的这个一些标准，尤其在身体和健康方面。那我现在呢就觉得呢，其实体操呢，因为它其实我们任何教任何东西吧，它的目的都是有一个不同的方向嘛。但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全民健身或者是青少年体育还有健康方面去看这个项目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最优的选择。谢谢。 其实我觉得这作为这个就是孩子们啊，经过这个体操方面的训练的话，他会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平衡性啊，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的话呢，他会有一个避险的最基本的能力啊。 没错，而且我还可以说这次那个汪涵不是拿了这个奥运冠军嘛，然后跳水的，他之前呢 就是练体操的，她就是我师妹，她进过省队， 在这儿攀上联系了啊，我们明白 了，对，就跨项嘛，跨项成才呀，典型的， 是在水上的，这叫什么？水上体操啊！其实跳板的话，跳台它在水上做的一些翻腾的动作，跟体操的自由操应该包括像跳马，它是有相通的地方。 他们平时的这个训练不是也是在这个海绵垫里头，然后一起去做， 包括蹦床里面啊， 对 对， 真的是有互通性的嘛？ 是的，是的，他们路上训练，对，跟我们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您说啊？ 当然，我觉得这样运动的影响的话，它还是要借助于像奥运会这样的平台，就是铺天盖地的媒体的宣传，包括呢，咱们有一些这个金牌的取得，那肯定呢，对这个项目的推广的话呢，会更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啊。那么还是请你要不把明天的比赛当中做一个专业的运动员给做一下前瞻啊。明天呢，因为咱们男子双杠决赛里面有邹静媛和尤浩，还有女子平衡木，这是你的专项啊。因为范晔是平衡木世界冠军，那是在2003年的那个阿纳海姆啊，是吧？ 对的，对的，我是那个当时是17岁，然后对在那个美国阿纳海姆拿到了平衡木的冠军，因为我是平衡木冠军，所以我就先点评这个平衡木这个项目。 行，明天的这个平衡木的决赛里边是唐倩静和管晨晨，另外男子单杠决赛里边是林超攀跟肖若腾，一共三项。 对，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平衡木呢是这样子的，就是目前呢，其实在预赛当中吧，这个管晨晨他是排名第一的。然后它难度分呢是6.9，然后完成分是8.033，总分呢是14.933。那个唐希倩呢，她是排在了这个第二名。其实她两个都很不错。然后呢，但是唐希倩这块呢，就是她最后得分是14.33，然后第三名是个美国选手是14.2。就是我们自己看这个从预赛的这个得分来看，因为平衡木它是一个大家起评分差不多，最后就看谁稳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他就因为10厘米宽，特别考验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素质。那其实管晨晨从这个预赛成绩，他是有个绝对的优势，将近0.5分。那0.5分，其实我们在木头上一个小晃是扣0.1分，基本上五六串动作就结束了这一套，所以他可以犯2到3个的这种小错误，甚至就是说你木上只有一个或两个小错误，然后你下法动一步都是可以的，就是不需要那么完美，不像璇姐那么完美，或者。我那时候比赛一样，就下把定在哪里，所以对他来说，他可能也会，心理压力会没有那么大。但我们就是比较，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前面就说他肯定拿，但是他确实就是目前来看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陈希倩，其实决赛的时候我们都希望队友一起上，就是还是像吊环一样，他呢如果说这个完成比较好一点。那其实管晨晨他就会更容易发挥一点。我们有句话就是平衡木比赛中就看谁比谁狠，因为他肯定会弯，真的就是你起跳他绝对看不见木头，就是肯定是弯，看不见也要往下踩，就是看他们这个心理素质到底谁能就是要得住劲儿啊，尤其两个小姑娘，对对对，然后像这个呢，单杠这个就是双杠这个呢，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呢。邹静媛她其实她现在呢，就是世界难度第一啊，因为我可能没有看她资格赛，男子资格赛我没有太看，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选手，但是她绝对是有很强的这么一个竞争力的，而且她的质量特别好，她的质量特别好。但双杠其实跟这个平木有点像，它也是非常考验一个选手的心理素质，因为它只有两根杠。然后你要是在一些连接当中呢，你看花了手就会撑下去。对，所以这个动作不会说像跳马突然咣咣咣，因为太兴奋了，然后就掉下去，或者不兴奋就翻不过来，不是那样子。所以这两个项目就挺看两位选手的这个心理素质。但目前来说呢，他们都是有资格排在这个第一的，就是肯定是有实力的，就是看最后比赛谁够不够狠。够不够？对，就真的是就是够不够狠，对自己狠，然后他可能就会展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因为就是我们比赛的时候是这样的，千万不要想着将就，就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选手他可能觉得我提前这个就是往前领先比较多，我将就一下啊，差不多就好，但一旦差不多就特别容易失败。就是要往一个完美的状态去走，然后就特别容易的发挥出最佳的这个水平。然后这两个项目就是也是目前来说作为我们队伍来说非常锁定要冲金的两个项目。 所以大家明天一定要看体操比赛。 这个我们的这个范指导啊，给大家已经提前预告了明天体操的这些比赛了，而且也跟我们说了看点到底是什么，怎么看，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啊。那也是非常感谢范指导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介绍，相信明天我们这个体操比赛结束之后啊，如果可以的话还想跟您继续保持联系，听您跟大家去点评一下我们这几位选手他们明天的表现。 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你们也辛苦了， 谢谢，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范爷，再见， 嗯，拜拜， 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呢，毕竟它的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而且呢，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一连串的动作啊，它是一个组合。那么在这样快速的这种做动作的过程当中的话，只有专业选手啊，专业运动员，他对于这些动作的理解啊、分析，才能够更加的透彻，讲解的更加清晰。 咱们都是看的热闹嘛， 我们最多就是看他们稳不稳。 对， 我们最常看的就是落地稳不 稳，落地 稳 不稳，对对对， 就代表我们的分能不能高。但是后来我们发觉，其实他这个评判标准还是很多的嘛啊。但是刚才其实就这个范指导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的确还是挺值得我们更多的朋友对于体操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啊。 是， 以前大家会觉得体操好像特别苦特别累，但实际上刚才范指导提到这是竞技体操是这样，但是我们全民健身的话，其实真的是有必要让更多的孩子去接触一下体操这个项目。因为之前我也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这个田径啊是运动之父，体操是运动之母，所以的确还是需要我们更多的朋友啊对于一些专业的运动项目有一些更科学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就是我们的前方记者齐良博，他今天呢也是在举重的赛场啊为我们频传捷报，我们来听一听小齐的介绍。小齐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刚才我们俩在提前沟通的时候啊，我看你给我发信息只说了一句李文文太可爱了，就是一个大宝贝儿，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到底都做了哪些可爱的举动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今天晚上应该刚刚结束的举重，应该说中国队也是完美收官。李文文在87公斤以上级的这个女子组呢是摘得了一枚金牌。那这样呢，中国举重队应该说这次东京奥运会是收获颇丰啊，一共是满额参赛的8个项目中是拿到了7金1银，应该说成绩是非常的优秀。那赛后呢，这个我们也采访到了这个周进强，就是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包括这个女队的这个总教练女队的总教练张国正，他们都对这次中国军团的表现是给予了高度的这种评价，认为这就是中国队目前所付出的这种辛苦所应该获得的这种成绩。再说回到今天这场比赛，为什么说李文文真的太可爱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赛场上李文文这个非常霸气，最后一举直接举起了180公斤的这个挺举啊，是破了这个奥运会的记录。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赛后他在领奖台上是冲着这个下面的这个记者们比了一个心。然后这个呢也是体现了，应该说她毕竟只是一个23岁的小姑娘，还是很活泼可爱的一面。包括在赛后的这个混采区里，我们问到说这个今天感觉怎么样，她说这个满意不满意的都拿金牌了肯定是高兴，然后就和所有的记者应该是这种都是有来有回的这种交流吧，也非常的轻松。另外就是可能大家关心的就是李文文此前应该是来到奥运村之后啊，有网友关注到说李文文一直在睡在地上，或者说是不是因为奥运村的这个纸板床会有一些这种问题。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也找李文文做了一个澄清。李文文来到日本东京之后确实一直睡在地上，但是呢这个不单单是因为这个纸板床的问题，因为他说他体重也比较大，可能不光是参加这次东京奥运会，以前去参加这种比赛比如说有住宿的话，他也算是睡在地上多要一床被窝，因为说他体重比较大，床又比较软，所以这样可能为了保护身体，和这个健康的这种角度考虑呢，他一直都是睡在地上。当然，他也提到了说，这回确实听到，奥运村这个床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他说也是为了安全起见，他就不去挑战这个项目了。所以这个李文文应该说，整个在采访中吧，这个气氛也是很活跃。另外一个说到的就是，之前他在参加一项这个国际比赛的时候，这个有报出说教练在他很小的时候。教练说是哄着他去上台，然后我们记者问到他说，现在都拿了金牌了，教练还会哄你吗？你们说谁还哄着，教练都说你都大宝贝儿长大了，就别跟我们整这套了。所以说当大宝贝儿变成金宝贝儿之后，我觉得李文文未来的路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这种困难，也可能会一帆风顺。我觉得不管怎样吧，我们都祝福这位中国举重队的 这种女选手。 嗯，对。当然我们其实也知道啊，在这一次和李雯雯同场竞技的有一位这个变性的选手。那对于在现场来进行采访的你，你看到的这个现场的情况，能不能也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确实这应该是也是在现场吧，见证了奥运会的又一个首次，那就是在奥运赛场上首次出现了变性的选手，就是43岁的来自新西兰的选手哈伯德。 嗯， 虽然他成绩并不好，因为他在抓举的时候直接就是砸锅了，所以他成绩上应该是没有这个对所有的选手形成一个这种威胁和竞争。但是由这个问题可能引发出了此前也会有一些争议的，就是说如果以一个这种男性转变成女性之后来参加女子组的比赛，会不会在比如说肌肉啊，包括可能在这种力量上，占有一定的这种优势？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一种这个可能是一些这种质疑或者说怀疑。我觉得这个现象的话，就是既然他这名选手可以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那他一定是有严格的相关的标准，来评定他。那至于说这个成绩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单单是这个，就是不单单能去看成绩一方面吧，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有一个这种统一的规范，然后统一的这种这种对外的这种规则来决定到底是哪些选手可以参加，哪些选手不能参加。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应该是国际奥委会相关的去应该梳理的一个事情吧。 嗯，当然随着时代的这个发展啊，我们这个国际奥委会将会面临到的这些问题可能也是更加的多样化，面临的这个挑战也的确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小琪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消息，明天我们也期待着你继续从前方给我们传回捷报，那也是辛苦了小琪，明天我们继续保持联系，再见。 再见。 刚才小琪连线的时候特别轻松提到大宝贝儿啊，像李雯雯这样大宝贝儿的话，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抱抱，没人敢过去抱，说不定会被反抱。 他抱他这个主教练轻松一抱就抱了起来。 就是在赛场当中呢，这个选手们这次我觉得他们的表现啊，就是他们在赛场当中这个无论是他们的这个比赛里面表现出的能力，还有呢就是面对镜头的时候的这种表现力。我觉得都是应该说让我们眼前一亮啊，可能是这些这个80后、90后，甚至包括像 80后、 80后， 人家现在 80后 都是00后， 对，人家都是以00后为主。 80后在连线给我们介绍体操呢， 也感谢80后。 对， 所以我们现在也能够感觉到啊，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运动员们，他们的这个状态也更加轻松了。 对。好，马上就到广告时间，之后呢咱们还会有嘉宾连线介绍羽毛球和我们的前方记者的一些消息。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西部北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防雷避雨。明天白天天空阴沉，西部北部地区呢还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产生，请大家明天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间东转南风1-2级，最低温度2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2-3级，最高温度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提醒大家还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9:80之后呢，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人在东京》啊，《人在东京》也是我们在东京奥运会期间的特别节目，从19号开始直播。那么晚间的21点到22点30分，一个半小时呢，在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呢，是孟莹、孟群，还有我们的这个新闻广播的同事徐然，我们在直播间一直陪着您。 大家好， 对，大家好，我是孟莹。 嗯。 那我们刚才啊，在节目的前半段跟朋友们分享了很多今天奥运赛场的消息啊，孟群刚才也提到过一点啊，我们看到咱们的这个三大球女篮今天和女排其实都是获胜了，只不过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女篮是继续挺进到了8强，而女排呢要提前回家了。我们的前方记者李维呢，今天也是在赛场当中啊，关注了女排的这一场在奥运会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那我们也是来听李维和大家去分享一下他今天在现场的一些感受。李维你好。 孟莹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我们也来听你跟我们大家去介绍一下吧，今天你看到的这场比赛，以及整个来帮大家总结一下中国女排在本次奥运会当中的一个表现。 对，其实今天跟金哥连线的时候啊，心情还是有一点不平静，确实现场这样一个场面多少让人感到了一些难过吧。今天在3-0战胜阿根廷之后，中国女排是结束了本届奥运会的一个征程。其实这场比赛其实不用多说了，因为和阿根廷比起来，我们实力上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赢球呢也是正常当中。但是在比赛之后，现场应该也是特意的一个安排，现场的这个 DJ 是说用中文说了一句感谢中国女排，感谢郎指导，然后马上就放弃了《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我们特别熟悉的和中国女排多少会挂在一起的一个关系的这首歌曲。 嗯， 我记得04年的时候，当时拿过奥运会冠军的时候，陈忠和指导和我们的队姑娘们就唱过这首歌。那现在过了10几年之后了，郎指导在自己的这个奥运会最后一场比赛执教中国队之后又放弃了这首歌，现场的姑娘们真的是哭成一片，然后大家围成了一个圈给郎指导鞠了一个躬，然后郎指导又和大家一一的去拥抱，每个姑娘真的都哭的已经是泣不成声了。这个现场那个场面，我们在看台上的这些记者们，大家也都是心里都很难受，觉得这样一个场面，我们其实已经早就预料到，即便我们这次拿了奥运会的冠军，郎指导也要和中国女排说再见了，所以说只不过这次提前了一些，而且这次结果多少有些遗憾吧。后来就采访郎指导，郎指导也说其实从今天打阿根廷场开始，应该就是中国女排新周期的开始的备战了。他说我带了第一场，那后面的比赛，后面中国女排的发展就要交给我的后辈们或者我的接任者了，我的这一站就到站了。那他也说啊，虽然没有说我正式离开中国女排，这种听起来让我们觉得必须是要亲口说出来这句话，但我们也知道郎指导对于中国女排的这样一个合作或者这样一个执教经历，第二次8年已经结束了。 嗯， 那他也说到说我想回家，赶紧回家，结束隔离之后去陪陪我的家人，因为我在这8年的时间中就是欠家人的东西太多了，或者说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太少了。后来我想想，其实也是郎指导今年已经 过了六十岁了， 六十一了、啊。 我们想六十岁的，对，六十多岁的，这个这样一个年纪，很多人都是已经是享受自己退休的一个生活了。 嗯、 但是郎指导还是带着运动员们在练习，在比赛。今天在赛前的一个细节，我看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倒想看看郎指导最后一场比赛他会怎么准备。我发现跟之前所有的比赛没有任何的差别或者区别，还是认真的和队员们在赛前做的热身，郎指导帮大家去捡球、去传球，包括给大家在做这种技战术上的指导。应该说，即便是最后一场比赛，即便是无关痛痒的比赛，但是郎指导仍旧按照之前的每一场比赛在跟队员去交代、去准备，甚至在比赛的中途，我们在一些环节上稍微有一点这种打得不好的时候，郎指导还会叫暂停，还会一一的去指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职业教练，一个我们中国最伟大的体育教练之一的这样一个教练所应该给我们起到的一个表率的作用。那后来也问了郎指导说怎么来总结他这八年，那他说我觉得八年很精彩，这一路上中国队拿过奥运会的冠军，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拿过很多的荣誉，但是这一次留下了遗憾。他说这个遗憾应该说是让年轻人可以去成长，但是对于老将来说多少有点惋惜吧。他说可能就是竞技体育。其实在这场中国女排比赛当中，我们这个现场采访女排的记者们大家都在聊天去交流的时候，看到在半个多小时之内，四十分钟吧，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是连拿了四枚金牌。 对， 大家都在说今天我们又是一个丰收的一天，但是看到女排突然最后那种伤感的场面之后，我们大家这种喜悦突然变得很有一点难过。 嗯， 然后也跟郎指导说，您知道吗，今天我们刚才那一阵我们拿了很多金牌，郎指导说真的这就是竞技体育，那也许有一天我们是拿冠军的时候，那今天是其他的运动队，但最终的冠军都是属于我们中国。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教练员吧，和一个多年从事四十多年从事体育这样一个人心中的一种豁达，就是我们期待着我们有更好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后来我也看到了郎指导关于这个在新华社的一个采访，他也说到了，其实这次比赛真的给队员们压力太大了，在这种沉重的这种压力面前，大家这种技战术这种整个的这种训练好像没有发挥出百分之百。当然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我们的闫妮、我们的朱婷这两员大将，闫妮是这种年纪的问题，而朱婷是这个手上这个伤的问题，都是在做保守治疗的坚持完比赛，所以说他们的状态受到影响之后，也影响了整个球队一个技战术的发挥。 嗯，的确是，郎指导还有我们的中国女排啊，的确也都是辛苦了。就像是很多的球迷送给咱们中国女排的那句话啊，我们从头再来。郎指导其实对于我们的中国女排，相信就像他说到的，后面的这些年轻的教练团队啊，也已经开始为我们接下来中国女排的工作去做着新的准备了。的确也像李维刚才提到的一点，郎指导也说的，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实在的，就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子，每天都有人在笑，每天也有人在哭，但是这又是他的魅力，让我们一起为他去欢呼，为他流泪。 对， 我们在奥运会， 我想加一句，你说那时候我特别想到了一个事儿，其实今天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又跑到了中国女排运动员的这个出口，站在这儿就目送着中国女排队员们拿着行李是离开了这个有名体育馆。 嗯， 今天我跟夏萌连线时，我还在说这有名体育馆真的是特别漂亮，是我这届奥运会采访的到目前去过的所有场馆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场馆。它的颜色搭配，它的整个灯光和现场的感觉，真的特别想看看中国女排在这个球场里打一场决赛，但是挺遗憾我没有实现这样一个梦想。不过这个离开的时候，我看了看外面，就是我们采访完等待着这个看完比赛等到采访的时候，看了看外面是下起了暴雨，因为这两天是台风天气嘛。 对。 但是中国女排离开的时候，天空虽然还有乌云，但是晚霞出来了，看到了一小块吧，红红的这个晚霞映在天上，特别的漂亮。后来我当时就在想，真的有时候冥冥之中会有这样一种很戏剧化的这种故事。 嗯。 可能这次我们遭受了这么乌云密布的这种场景，但是也许未来我们还是能看到晚霞，看到曙光，看到希望。 还是那句话，阳光总在风雨后。 嗯， 非常感谢李维。那明天你要去哪个赛场进行采访呢？跟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吧。 明天是体操比赛的最后一天了，在单项的几个项目上，我们中国队仍旧有这种争金夺银的实力。今天我们看到在吊环项目上是拿到了金牌，那明天我也会重点来关注这个双杠的比赛，我们的邹景元在这个男子双杠上很有可能为我们中国代表团再次获得更好的成绩。 嗯，好的，那也是辛苦李维了。明天我们期待你给我们继续带来更多好的消息。谢谢，再见。 好，再会。 刚才我们听到李维啊和大家去分享了咱们中国女排今天的这场比赛，同时也是我们中国女排在本届奥运会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的确是有那么一丝伤感。不过听到李维刚才的这个连线，最后他在有名体育馆出来之后看到的那个天空当中的景象，我觉得真的那句话以及那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真的是送给女排，送给我们每一位在奥运赛场当中可能暂时失意的这些选手以及我们的这些朋友们，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啊。 其实就像在赛后呢，有一些这个特别对女排进行支持和理解的朋友都在说，其实女排这次奥运会当中止步小组赛的话，这个并没有完全输给对手，其实是输给了自己，自己没有做到最好。 没关系，我们还有下一次啊。那当然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在这个男子这个羽毛球单项的决赛当中啊，我们看到咱们中国选手陈龙呢也是比较的遗憾，输给了这个安赛龙。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啊，这个孟群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主持徐冉都说到了，不知道的以为是安赛龙 输 得了银牌这个陈龙得了金牌。 对， 那我们也是听一听咱们的前方记者金泽，他今天也是在现场为我们带来了这个详尽的报道。金泽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今天你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女双和男单的这个决赛啊，稍微都有一些遗憾，都是获得了银牌。 是的，对，是的。先来说一下最近的这场吧，男单决赛。那么男单决赛，我们的中国选手陈龙是对阵丹麦选手安赛龙。其实安赛龙这个名字是这个运动员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他中文可以说是十级，非常的好。 对， 学了羽毛球也学了中文，那么他对羽毛球这种热爱就体现在了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他在此之前其实受过伤，也得过新冠肺炎，其实在这一年当中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在赛场之上我们看到了他的那种霸气的那种风格。可能无论是从进攻还是从场上精神面貌还是在网球的那种细腻，可以说安赛龙是完胜陈龙。但是也确实有着5岁的年龄的差距，那么可以说安赛龙是在自己的最黄金的年龄以及最棒的一个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下赢得了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输的是心服口服，但是我们也确实应该赞赏陈龙在场上的这种拼搏，毕竟是已经是33岁的老将了。在赛后我们也采访到了张军主席，他说其实陈龙今天脚上有2个大血泡。他其实可以说在场上我们走着这个血泡，有血泡的话走路都会很痛，但是他要在场上来回的跑动。其实这也可以反映为什么他今天在赛场上可能不管是跑动啊还是救球啊都不太顺利。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那么其实张军非常肯定陈龙他作为一名老将在今天在赛场上这个表现，因为他是这支中国羽毛球新军唯一的参加过奥运会的，他其实是这个团队的一个核心和领军人物。至少他在这种起到老将一种榜样的作用，我觉得将军觉得他是做到了。但是至于说到底是否会再打巴黎奥运会，其实陈龙也表示没有先想过奥运会之后的事情，可能先想着陪着自己的家人。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了，他最先想的是能够休息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是今天晚上男单的一个比赛的情况。那么在之前在下午的时候是陈清晨贾一凡是输给了印尼的这对组合，那么其实这是有一些遗憾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此之前陈清晨贾一凡是一路高歌猛进，从小组赛半决赛，其实能看出来陈清晨在场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积极的状态。 但是确实我们都知道他在场上那种怒吼发泄自己的状态，其实也是他们在场上调动自己相互鼓励彼此的这么一个状态，状态很出色，但是他们缺少的是决赛的经验。两个21岁的姑娘第一次站到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之上，确实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其他方面都会有一些压力。但是对方呢有一名已经参加了4届奥运会的老将，第4次参加奥运会终于夺得了这块冠军，这枚金牌。那么其实他在场上的这种球风是非常稳健的， 对， 并且在落后的时候也能带着小他10岁的搭档能够扭转乾坤。所以说我们姑娘缺少的不是精气神儿， 虽然今天得了银牌，但是他们的精气神，他们在场上这种精神面貌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只是我们因为年轻，我们缺少了经验，并且在此之前，国羽是一支新军嘛，在此之前经过了太多的磨难，前面已经没有自己的大师姐来顶着了，只能小花在风里雨里自己去冲，自己去拼，自己去打。在此之前，他们其实已经从2017到2019赢过所有的世界大赛的冠军，只缺这枚奥运金牌。21岁只缺奥运金牌，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所以他们的目标是下一届的巴黎奥运会，3年以后看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他们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保证的说我们一定不会放弃。 是， 主持人， 也可以说是他们未来可期啊。那明天金泽，你将会去哪里采访呢？ 我明天继续去稳稳的幸福中国跳水队来采访奥运版的比赛。 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期待着明天金泽给我们带来更多稳稳的幸福。辛苦了金泽，我们明天继续联系。 好的，主持人再见。 再见。 刚才金泽说的这些细节的话呢，其实让我们想到，在我们这个享受啊，就是咱们的奥运健儿在奥运赛场当中呢，能够给咱们带来这个金牌银牌争金夺银的喜悦一刻的时候呢，在背后他们的付出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刚才提到的陈龙在场上脚上磨两个大血泡， 对， 甭说走了，可能你站在那儿时间长了以后都会非常疼，他还要这个不停的去移动 啊，救球啊， 对，这我觉得像这种痛苦的经历，徐然有吗？ 我还真有过， 真有过。 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其实不太会跑，不太会跑，那就是鞋也不合适，袜子也不合适，就磨出血泡了。回家觉得哎呦委屈死了，才跑了3公里，就是跟人家那个 我记得他到处跟谁都说，你再看看人陈龙， 你少说两句，点到为止得了。哎，确实挺难受 的。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的话，作为一个职业的选手，那么他所面对的一些情况呢，必须要去克服啊。只有克服之后呢，才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不单是技术的磨练，还有意志的磨练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进行连线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羽毛球世界冠军董炯，同时呢，也是现在咱们的中国残疾人羽毛球队的总教练啊。我们连线一下这个董指导，董指导您好， 你好， 非常高兴这两天呢跟您也是频繁的多次连线啊。我们的很多节目当中呢都在关注这次奥运赛场当中咱们羽毛球选手的表现。今天呢其实从女双到男单大家是特别期待的，希望这个双保险当中怎么也得拿一块吧，拿块金色的牌啊。但是呢这个非常遗憾，应该也还是说稍显遗憾。刚才我们连线前方记者的时候呢也提到了，中午的女双的话呢是不是还是输在年轻上。那么陈龙跟安赛龙的比赛的话呢，是不是他受到自己的这个脚里磨泡这种状态的影响？那您的分析是什么样的？ 可以说我们先从上午的那个比赛女双，我之前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男双的比赛的决赛，我们是挺意外的输给了中国台北的选手， 对，李俊慧刘雨辰， 对，但是其实我认为。这个女双的那个状况，就是场上的这种心态状况，实际上跟男双有点像。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们所有最期待的对手，或者我们大家可能公认的对手，比如说男双是印尼的，比如说女双应该是日本或者韩国的，因为他们排名在这儿。那么都意外的在小组也好，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打下去了。那么真正的决赛的对手不是。可能是他们心目中所谓最强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摆的位置是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那别人相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樊振组合，他是一个面临日本的选手，心态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面临了印尼，他可能没输过，或者他觉得自己比对方有一定的优势，对方又是老了，所以呢。他们在心理压力上可能是要大于对他高一点的选手，所以这时候他们在比赛中会有一点缩手缩脚，会有一点压力，会有一种心态变化，所以在这个打的技战术上他会有一点缩手缩脚，他跟前几场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会发觉他们在这场的气质啊各方面会有一点跟前几场那种发挥，包括那种呐喊，包括那种气场都差一点，所以我觉得这场双输的他确实是在心态上压力上和技战术上都会叠加在一起，都不如对方。 其实这就是在我们看这个电视转播的时候的话呢，觉得咱们的选手总是不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啊。当然就是比如说自身的一些失误啊，这可能就不是他们最好最正常水平的一场这个正常的表现。那么其中呢，肯定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的内心出现一些问题。 对，是因为比如说内心出现的准备不足，或者内心觉得有点紧张，或者估计对手的不足。因为他在很多球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或者说我们作为观众所看到的，说这球不该是我，不该是他这种水平失误的，你都能被观众能看出来的，就说明什么？说明他紧张，说明他有压力，说明他准备不足，是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说他比分很接近，最后是遗憾的输掉，那我们可能说是在关键分把握不好，并那你比大比分的拉开，它不是你的水平问题啊， 嗯， 对不对？一定是心态跟技战术和这种压力把握不好的情况下，才造成的自己发挥的不全面。 对，所以说在比赛女双比赛结束以后呢，看到印尼的一位选手啊，这个哭的也是，这个泪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觉得好像他是输球了，就特别的这个，实际上喜极而泣，就是他释放内心的压力啊。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所面对的陈廷琛、贾一凡这样的实力的选手，他们能够夺金。 对，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会夺金，所以他们这种释放是想不到自己会发挥成这样，想不到自己在今天当中他会拿冠军。他从来当参加比赛的时候，我相信他也不是这种心态想法， 嗯， 他不是冲金来的， 嗯， 所以最后他会发现他这种释放是能让大所有观众能感受到的这种压力， 嗯， 所以他不一样，因为他站在角度，我是冲你的，我并不是抢金，我不是并不是夺金来的，我是冲过一场算一场，我过来我发现，哎呦，我冲来冲去，最后我行了，这种最后的释放是这种释放压力方式。 那么同时呢，今天晚上的男单的比赛当中呢，这个安塞龙在获胜之后的话呢，好像他也是这种一种释放的一种表现。 对，因为安塞龙毕竟也是老队员了，然后欧洲选手他一个是出成绩早，然后坚持的时间早，就是时间长，然后他一直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既战术水平还能够再提高，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当中，安塞龙他虽然不温不火，但是也是在前四、前二所有大赛中都能看到他。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安塞龙在到今天这种水平，但比起陈龙来讲，陈龙在这个整个这个奥运积分赛这个阶段上，他是一个低谷状态。那么只仅仅是在这一次奥运会上发挥的不错。那我今天也在估计到陈龙这个打法上对安塞龙可能会有一些劣势，但是陈龙在近期的这个18个月的准备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他实际上也改变了自己反击的手段，但是对于安塞龙这种高的水平，高个子的这种，包括安塞龙这种，目前的竞技状态上，从打法上其实陈龙是劣势。那么发挥到今天来讲，陈龙并不是心里有压力，确实他发挥的到水平线上，那他没有安塞龙的能力跟战术和技术运用的更完善更完美，所以这就是并跟女双的状态是完全判若两人的，两个人都发挥得非常好，那么仅仅就说陈龙的实力现在不行了。 嗯，我觉得您的分析也非常透彻和直接。嗯，谢谢东英董事长。那这几天呢，我们体育广播呢跟您这个密切联系啊，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鼎力支持啊。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谢 谢 谢谢董事长，谢谢，再见。嗯 嗯。 我觉得专业人士的分析，它不单是表面的技战术，还有就是对于状态的这种捕捉和拿捏啊。 嗯、对，这是让我们能够可以说是在观看比赛之余啊，能够可以说看得更 就是你这个观后感一下就立体了，全方位了。 就 刚才我跟 长姿势啊，长姿势， 长知识。对，咱们说长姿势是不是得扣钱啊？ 啊，对，不，这个 就我今天算嘉宾，不算不能扣我的是吧？ 对，不扣嘉宾费， 言外之意扣谁的？ 就今天我来之前，正好我跟孟群老师，我们俩都是看完了男单的比赛，然后在直播间会师。我们俩进来的时候还在说，哎呦，那个安塞龙怎么哭成那样啊？对吧？但是刚才让这个董指导解释了以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嗯，对，当然啊，我们还有明天的一场很重要的国安的比赛，已经大家是期待已久了，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平台上憋着想聊一聊呢。我再这忍一忍，还有一个人也想聊一聊，我们听他先跟大家说一说。 天英，请出天英。天英你好。 天英你好。 哎，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是我跟这个孟莹啊， 好， 没再让天英搞错。 两位孟老师好，两位孟老师。 那赶紧就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前瞻一下啊，我们很多的朋友也想听天英跟大家去聊一聊。 嗯，我觉得咱们接下来的比赛啊是打武汉，其实咱们前面的节目里也聊过了哈，就是说国安队现在这个外援情况，就是我们看到索萨不是走了嘛，然后大家看到俱乐部头些日子刚官宣了那个外援，咱上次连线的时候不是说嘛，远水解不了近渴嘛哈。 对， 因为当时我还不确定俱乐部是不是要公布这事儿，所以只能说是远水吧。 嗯， 然后他因为当时俱乐部就跟我讲过，说他应该来不了，现在就是他现在没法立刻入队，然后有隔离啊，包括说人还没有到啊什么的，他只能打下一阶段，能打九月份的比赛就不错了，所以说。他现在真的是这几场比赛是没法帮到球队的， 指不上。 对啊，对，指不上，这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所以说，远水就是他，进可是什么呢？进可是咱们国安队现在的这个进攻问题。其实我一直觉得国安队曾几何时，我们最不怕的就是进攻。我一场比赛丢三个、丢四个，很正常，对吧？作为北京国安队，但是呢，我们总能进那么几个，这是肯定的。我丢三个能进四个，这是当年咱们的大问题。老觉得你看。我们国安队老在悬崖边上走啊，是吧？进了四个，丢了三个，每次都差一点点要输。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不进球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啊？就是你看上一场比赛踢大连人，咱们不能说我们这个点球说啊这个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说为什么又是一个点球？就是我们在创造了大量的进攻机会的情况之下，我们又是一个点球，就是我们在这种运动战当中的进攻能力明显在退步。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这个观点，明显的退步，远远低于之前。然后很多比赛我们就是说不进球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如何打败对手？武汉队不是强队，咱们首先承认。但是武汉队四场不丢球了， 嗯， 武汉队给你打了一个四连平，咱们国安把上港给打平了，他也打平了，而且他把这个之前的输给就咱们输给人家的长春亚泰，对吧？咱0-2输了，人家2-2打平了。申花，咱国安球迷拍脑袋想想，咱跟申花踢能踢成什么样？武汉又跟人打平了， 嗯， 跟大连人人家也打平了，咱1-1，咱1-0嘛，人家1-1。所以说，我觉得啊，在当前的实力上面讲，我们肯定有优势；在状态上面讲，我认为咱们没优势。 啊， 状态上讲没优势。 我们有朋友就担心啊，说会不会打铁桶阵啊？说咱必须得拿下呀。 啊，你看，就是大家担心铁桶阵。其实这个担心我觉得有点多了哈，就不用这么担心。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不跟国安打铁桶阵了， 嗯， 咱没那么强了。就是我们真是那么强的时候哈，我们有这个外援双核哈，有他们在的时候，那中超咱别说别人了，恒大、上港跟国安踢也打铁桶阵，对吧？大家回忆回忆，恒大、上港跟国安踢也打防守反击，缩在后头打，也过不了半场，也是靠几个反击能偷国安几个赢了的。所以说那种情况之下的情况，那种。昔日的光景已经不见了啊，这个旧时光不见了。 嗯， 现在的时光是人人都能给我们打对攻，真正说还在缩在后面跟国安打的人其实已经不多了。 嗯， 那就是大家一旦攻出来的话，我认为包括武汉队，因为大家知道哈，武汉队其实不是个弱队，武汉是个足球城，多少武汉的湖北籍的运动员啊，就是足球运动员出色的人，说这个球队的实力不弱，国安跟他们踢，我认为在对手不会打这种四手反击，不会打铁桶阵。相反，对手的攻势一定会打出来，会攻出来。对手的这个进攻能力相对来讲，我个人感觉啊，会令我们比较难受的。因为从整个的进攻的阵容当中看，我们认为，哎，我们是不是跟人比有点优势啊？客观的说啊，我不认为咱们的优势特别大，就是咱们的优势还可以。但你说有那么大吗？我认为真不见得。你看，像他们就刚来的吧，就是蒿俊闵上场比赛入队了，入队之后就是一次助攻。像他们那个埃弗拉那个队，咱国安来讲也是老熟人了，对吧？像埃弗拉这样的队员跟国安踢，我认为国安队真是不会特别的轻松。我们说对手四周反击，我认为轻易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个明天的话，其实比赛呢安排在晚上8:30啊，这个时间段的话，对于球员来说，应该是比下午4:30要稍微好一些。这个时间 多了，可能。 真的，这个时候呢，我只能希望在场上的话，咱们只能靠整体啊，而且呢，希望咱们在防守加强防守的前提条件下呢，在前场能够这个多抓机会啊，有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好，明天的比赛的话呢，希望咱们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谢谢天英的连线，再见。 谢谢，再见。 嗯，好，再见。 啊，马上我们的节目也该结束了啊。这个徐冉跟大家再打一招呼啊。今天做直播的话，就给你这个10秒钟的时间，有什么感触？ 嗨，我争取下次再来吧，好吧。各位 根本没说够。 对，其实呢，我们的内容安排的还是非常的这个 有些，信息量特别大， 信息量非常大，而且呢，对体育的感触的话，我相信是通过这些侧面的一些信息，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会有全方位立体360度的认识。欢迎大家多听《燃在东京》。 也感谢徐冉啊，也感谢孟莹， 也感谢孟群， 好 是吧？ 大家晚安。 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东京快报》， 明天见。